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 是在此刻，这里有我也有你，要开心要得意，爱是已经找到你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